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君子在2000年所发行的专辑《春分立秋冬至》当中的《冬至》。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听君子的歌一定要找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来听，才会找到歌曲当中最棒的意境感觉。这首歌曲作词高晓松，作曲朴树。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听君子的音乐作品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听他的歌给我的感觉就是生命力十足，可是谁也不曾想过他会那么早的离开这个世界。我清楚地记得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可能我天生就是一个忧郁的人。他在纸上写下这句话之后，便结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有人说他如一朵昙花一般一闪而过，留给他的歌迷和亲朋好友无尽的伤痛。而今天冬至，可惜他不在，但是我仍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我国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古时候说，漂泊在外的人，为了梦想在异乡的人，在这个世界都要回家过冬至。冬至也被称之为冬节，也就是所谓的年终有所归宿的一种状态。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不论你有多忙，不论你在哪里，记得能回家，今晚回家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冬至的饺子。祝福各位冬节快乐。下在这时间跟各位听一首温暖一点的歌，这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 歌 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12月22号，今天是冬至。也是蔡琴的生日，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蔡琴所演唱的12月22号。 这世上有一个我，一个你，编织成一首旋律，拥挤在心。中就像炉火，已足够陪着我漫漫长路，温柔度过。这寂寞天地间，流浪着梦，停在谁身边？的梦中，人海茫茫，寻寻觅觅，不知千百回，蓦然回首，你在尽头。这寂寞天地间，流浪着梦，就在一瞬间，不再漂流。人海茫茫，寻寻觅觅，只有你和我两心相通。 首先要祝福蔡琴生日快乐，当然也要祝福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在这个时间锁定频道收听节目的朋友冬节快乐。 记得今天一定要吃饺子。好，我们回头来说这首歌，蔡琴的《十二月二十二》。说有一天，他的制作人叫做詹凌驾，写了一首曲子，正苦思没有歌词。那蔡琴当时听到这支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首歌的旋律实在是太美了。然后他就问他，这首歌的画面是什么？詹凌驾表示，自己当初创作这段旋律的时候，根本没有设想任何的画面，只是很自然地想出了这段旋律。于是，蔡琴就自己在不断地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才会有这样的旋律呢？他反复地思量，怎样的文字才符合曲子的意境，但是却迟迟没有下笔。有一天半夜，他在睡梦当中醒过来，突然就有了灵感，于是便写下了这寂寞天地间流浪着梦，停在谁身边，谁的梦中。而当天正好是他的生日，12月22号，于是便有了这首歌歌名12月22，令他感动又惊喜。他说，这是一份谁守护着我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呢？也因为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有人说蔡琴成功的从金曲歌后晋升为作词人，更能为自己发声和所有喜欢他音乐作品的人来分享自己的心事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同样是蔡琴自己作词的音乐作品《旅程》。 当你第一次幻想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展开梦想的翅膀，就是你开始成长。当你背起了行囊，离开最熟悉的地方，没有尝尽了人世苍凉，夕阳昏黄，万家灯亮，才想起谁被遗忘。不同的人，不同的梦，都回到同样的方向。不管多远，不管多晚，别再彷徨。到最初，你曾最想离去的地方。夕阳昏黄，万 还家的亮，才想起谁被遗忘。不同的人，不同的梦，都回到同样的方向。不管多远，不管多晚，别再彷徨。回到最初，你曾最想离去的地方。 这是蔡琴自己作词的音乐作品，叫做《旅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个人想到的就是人生好像是有一种往回走的感觉，然后想着想着，你就很怀念你童年时候的一切。当然也有人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想到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因为其中有这一段文字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首《旅程》收录在蔡琴的那张专辑，叫做《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而这首歌的歌词，对，就是蔡琴所写的这首歌的歌词，也入围了第五届金曲奖最佳歌曲作词人奖。如果说蔡琴写歌词只是偶然的话，我觉得我不太赞同，因为在早些年，应该是80年代末期，她曾经在《中时晚报》上就写过自己的专栏，叫做《时间的河》。当然，她还做过 DJ， 我有现场听过她自己主持。真的，一般主持人可能都没有办法驾驭得了他，相当厉害的一个主持人。好，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所演唱的那首《时间的河》。 最初的结局我们都可以预料，但是那故事画上句点。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在从前早已画上句点。

港已逝，习惯生关死劫流逝，能放低便放低，沉重感可叫机身跌位，机舱已逝，直觉以光速去传递，坐快车乘早机，自此疏于联系，我感的悲哀，随说光影伤，情人为什么给我突破才的心，框尽天地失去安稳，认错了方向颠倒快感，情人像征求热吻， 在2001年所发行的一张广东话大碟《一朵青花》当中的《冬至》，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是由伍佰、 操刀制作，其中的每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且他还奉献了自己首次的广东话填词。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张专辑真的是相当精彩，但是这张专辑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乐评人对他第一印象就是说很难提炼出一个主题来。我喜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主题。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给伍佰一个框架，让他在这个所谓的主题里去做这个音乐产品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精彩的一些表象。真的，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音乐元素包括情绪都很丰富，你真的不能够在伍佰创作的时候给他太多框框架架的设定。如果设定起这种框架和主题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发散性的美丽了。再回过头说这首《冬至》，它给我的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拖沓慵懒，还有偶尔会听到伍佰不太和谐的和声，但它所表现的正是这首歌的心情，有那一点点幽怨的感觉，两地分居的感情，女的在抱怨这种聚少离多的状态，然后就这样我抽空还要去看你，但是最终你给我一个叫什么吉普赛人的心。吉普赛的心是什么意思？很多人理解就是吉普赛人的生活是那种四海为家的状态，所以这里面就理解为这个女子感觉自己的感情就是飘忽不定的，没有那种安全感。说实话，我也都是在每年冬至才听这首歌，但是每一次听我都觉得很好听很精彩。但是如果你硬要我说它跟冬至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它真的跟这个冬至冬节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反倒是我觉得它可能在说一种这种悲伤的心情，冬天来了的这种感觉，这种寒冷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但是冬节冬至我们还是在这一天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气，它也算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比较传统的节日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冬至被称之为冬节，也算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冬季里的大节日。前面我们提到过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说古时候漂泊在外的人在这个时节都会回家过冬节，也就是所谓的年终有所归宿。另外提醒各位，这一天白天是最短的，所以早点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饺子。还有就古时有冬至一阳生的讲法，也就是说从冬至这天开始，阳气是慢慢的开始回升的，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白天是慢慢的一天比一天长的。还有就是好像从这天开始就正式的进入到数九寒冬了，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吃好穿暖。来听一首可以闻见阳光的味道的音乐作品，这是扎西顿珠的音乐作品，叫做阳光。 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不要躲在角落一个人忧伤，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觉真的很棒，就充满了能量，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态度决定了一切，乐观迎刃而上，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指引我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

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听完齐秦的这首《大约在冬季》之后，我想回过头跟各位研究下冬至。相传冬至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被定制出来的一个，它应该算是二十四节气之首。冬至是上古时期根据天象物候确定阳气渐渐开始回升而定制出来的一个节气。冬至这一天，太阳运行至黄经270度，这一个点被称之为冬至点。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南端，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这条线被称之为冬至线。阳光对北半球在这一天是最为倾斜的，因此冬至这一天是北半球各地一年当中白天最短的一天，而且越往北这个白天就会感觉越短。在北极圈以北，这一天太阳整日都在地平线以下，成为北半球一年当中极夜范围最广的一天。对于北半球各地而言，冬至也是全年正午太阳高度最低的一天。冬至这一天，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是最少的，比南半球足足少了50%。冬至节借祭一阳生，星岁时始。载晋唐集集中有记载说，夏尽秋分日，春生冬至始。冬至节，春之先生也。冬至过后，夜空星象则完全会转换成为冬季星空，并且从今天开始真正的进入到了数九寒冬。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多穿点，别冻着。另外要提醒各位，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假期，想要出去玩又觉得外面很冷的话，你不妨选择南半球，因为那边正值盛夏。好了，在如此寒冷的状况之下，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首热力四射的夏天的歌，这是来自阿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 心里面 是冬至，好像不太适合听阿妹的这首《夏天的浪花》。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听这首歌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的感受是有一种反季销售的味道。我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数九寒冬到来的时候不要感觉那么寒冷，希望这首歌的热力能够给你一点点心理上的这种热能的补充。今天是冬至，又被称之为冬节。我知道很多人在外面打拼，可能没有办法回家和家人团聚，所以我想提醒各位，即便不能跟家人在一起，也记得在今天一定要吃饺子应这个节啊。节目最后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仍然不是冬天的歌，这首歌叫做一树桃花开。最后选择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想提醒各位，既然已经进入到了冬天的数九寒冬，那春天桃花开的日子就已经不远了。好好工作，认真生活，希望你的生活会越来越美。我是王平，在赵赵的这首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再见。 风啊，从二月南方来，你在阳春的三月开，去年的桃树着花了人，今年的校园正开怀，抓一把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朵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的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摇曳，莫非是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